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改在波斯湾的基什岛停留。他们在基什岛被当局盘问，虽然个女其后获释，但是有关航班的舱门已经闩了。他又说家人原本计划前往迪拜，下个星期回国。伊朗传媒报道，阿里戴伊的太太因为支持反政府示威，今个月初已经被禁止外游，但是他企图非法绕过禁令离境，而他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转身， 2023年是一个新故事。 我写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一班住在劏房的低下阶层，在这个快乐犹如奢侈品的香港，追寻他们心目中幸福生活的定义。 1月7号逢星期六晚上9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每一天。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12月27日，卫健委公布内地取消入境后集中隔离，下月8日起不再隔离新冠患者。本港新增19398宗确诊，多47名患者死亡。屯门医院31个月大确诊女婴离世。南韩指多架怀疑北韩无人机越界侵犯领空。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高福慧。这个节目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播出。今天想先跟大家谈谈有关的士业加价的这个话题。其实的士业在今年7月才刚刚加了价，事隔不够半年，又有业界再向运输署递交计划递交这个加价的申请，而且还走出了两个方案。昨天有25个的士业的团体就倡议市区的士接下来起标是加5元，即是新的起标价会由现在的27元，他们是想加到去32元，而新界的士就加4.5元，咁咧同埋之后嘅每一次嘅跳标咧就划一咧系加2毫子嘅。其实呢一个方案咧，点解我话有两个方案走咗出嚟咧？就系同上个月曾经都话咧会申请加价嘅另一个的士团体，佢哋嘅提议咧系有啲唔同嘅。嗱，另一个的士团体佢哋就建议咧市区的士咧系起标加6元，咁但系咧就唔想市民咧觉得一下子好似加太多咁样样啦，就建议系分2年實施，即是每年咧係加3元嘅。咁啊，無論係邊一個方案都好啦，有一啲業界就話咧加價都係主流意見嚟噶。理解唔同持份者有唔同睇法，最緊要就有得加。嗱，業界就咁睇啦。唔知道收音機或者電視旁邊嘅聽眾觀眾，你哋作為乘客又點睇咧？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都係揸緊的士嘅司機大佬或者係車主，你哋又有咩睇法咧？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入 入嚟一齐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一位嘉宾倾下呢个话题，有香港的士商会主席黄宝强喺电话旁边。黄宝强早晨。 系早晨啊，高小姐早晨，诶，各位司机、各位啲听众早晨。 黄生啊，其实咧，自从加咗价冇几耐之后咧，而家跳标系27蚊起啦。咁啊，好多市民都话咧，短途咧可能而家搭50蚊车都走唔甩噶啦，都觉得有啲贵，有啲肉痛啊。点解咁短时间内，你哋业界觉得又要加价？ 啊，咁样嘅，2017年咧就加咗价，咁系2017年4月9日嗰个加嘅。咁之後咧，都通脹啊，各樣嘢都係不斷咁上升咧。咁例如個車殼咧，新車車殼咧，嗰時係22萬，而家咧，豐田車廠咧話嗰只混凝車咧就係32萬，但係我哋從豐田咧32萬係買唔到個車嘅。咁如果我哋從咗車行嗰度買咧，系需要36、37、38、39咁都又系嗰啲海鲜价嚟嘅。 嗯， 咁嗰个成本咧，差唔多增加咗50%。咁嗰啲保险系增加得好多。我哋原本2017年、2018年嗰阵时嘅保险咧系19000蚊，而家最平咧都30000几蚊，甚至有一啲冇 NCD 嘅咧，去到40000几啊。甚至80000，有交通意外嗰啲咧就已经成80000蚊啦。咁仲有咧就系又要加楼顶啊，加垫底费啊。咁保险公司都好似唔想赔。咁自从太监保险执咗粒之后咧，我哋就已经好难买到保险啦。要政府出手，要阿易志明议员帮手。咁先系有四间公司咧，就系接受我哋投保，但系投保都好啦，嗰啲条件咧系好苛刻嘅，又话的士司机车主，咁如果系超过70岁咧，又话嗰啲保费咧又要加楼顶加25%，咁垫底费咧又加到30000蚊以上，咁所以我哋经营都好。车主嘅经营咧系好辛苦嘅，咁另外咧嗰啲司机嘅收入咧都系增加得唔系几多，咁5年嚟咧，即系嗰啲通胀咧就已经系侵蚀晒的士司机收入，咁由2018年开始到而家。我哋车主咧系不单系冇增加车租，仲喺度减添。疫情最严重嗰时咧，减到真系只系得翻30%个车租。咁而家车租咧，个银行个利息都好高嘅，即系供紧车会嗰啲车主咧负担都好沉重啦。咁平均每个月都加多成1000蚊，咁全部个成本都系上升啦。咁佢上一次，即系今年7月17日加个价咧，系根本就系追唔上通胀嘅。但系咁咧，官员都话咧，你成5年，你都冇加，咁你一次过你话要加咁多咧，咁咧？市民啊，同埋议员啊，反应都好大。 Okay， 但系我哋收入咧系严重嘅滞后于通胀嘅。 OK， 即系都非常清晰啦，即系主要就系讲紧嗰个成本系增加同埋个收入减少嗰个问题。咁但系我都想再了解一下你哋个方案咧，因为头先都提及到就同另一个的士团体提出嘅略有不同嘅。嗱，你哋咧就建议市区的士加5蚊啦，同时跳标咧就要加到2毫子。咁啊，但系早前另一个团体咧都系提出加价，佢哋加6蚊嘅时候咧，都担心市民觉得一下子加得太多，就想分2年做嘅，会唔会觉得？你哋呢个方案系进取咗啲咧？ 唔系嘅，因为咧，我哋5年嚟咧，个的士司机收入咧就系追唔上通胀嘅，同其他陆路运输交通嘅司机咧个相距就越嚟越大啦，即系同巴士司机咧 案變起上嚟咧，的士司機收入咧係滯後咗30%個百分點嘅，咁變咗咧係吸引唔到年輕嘅司機入行，因為而家的士司機做10个钟头咧，大概都係20,000-21,000啦，咁佢呢個今年7月17日加價咧，係個成日係冇減少嘅，咁收入咧大約係整個12%咁上下啦，咁全部嗰啲司機攞曬咧，都係每日增加100-20蚊，咁到呢個月31日之後咧，2003年個1月1日之後咧，我哋嗰2蚊嘅燃油補貼咧就冇咗噶啦，咁的士司機咧每一間咧就差唔多要俾多成50蚊嗰啲燃油費啊，咁你話我哋收入增加百零蚊，咁就去咗40-50蚊嗰啲燃油費，因為政府嗰度津貼係冇咗噶啦。咁就根本吸引唔到嗰啲後生嘅司機入行，咁全部揸的士嘅平均年齡咧係超過65歲，咁我覺得呢個唔係幾健康嘅。 黃寶強啊，係我咧係都明白嘅，即係你認為增加咗嗰個收費咧，可以增加的士司機嘅收入，同埋吸引更多年輕人去入行啦。不過我都睇到咧，業界之間咧有另一個講法就話啊，點解咁短時間內再申請加價咧？可能同政府嘅審批速度都有關係。你頭先提到上一次申請加價是2018年，但是就去到今年才是落实是批准加价。有一种讲法就说其实现在是申请定先的，就可能批得来都是2年之后的。其实你们对于政府是有什么期望，几时处理你们这个申请的呢？ 我们是没有期望的，因为个权就在政府那里。上一屆我們已經不斷地和陳帆局長要求喂你盡快批啦，即是一個行業沒理由5年是沒有人工加的，而且車主的成本都不斷升，大家看得很清楚，就保險啦、車價啦各樣的。你仲有講到呢，點解話周生那個加3蚊，明年又加3蚊，咁佢提出咗第二申請書之後咧，嗰啲司機啲團體咧不斷打電話俾咧我哋啦。咁我收到個意見咧，就話即係未加3蚊，咁我哋二十之期咧，就每一間咧就大約係增加咗60蚊到嘅啫。咁60蚊，咁你個車主嘅成本又高啦。咁你加30蚊租啊，咁剩翻个30蚊咧，嗰啲气价又冇咗补贴啦，而且而家打仗嗰啲司机都系担心个气价就继续升咧，咁所以而家咧年轻嘅司机都系唔入行嘅。咁其实咧，我哋申请5蚊，咁我哋上一次就申请6蚊落去，政府又 cut 晒我哋嘅。5年嚟咧，佢唔系计通脹啊，唔係計我哋成本上升嘅，佢隨意咧咁就坑你一半啊！咁我哋第三條嗰度申請咧係2018年嗰陣時，我哋申請咧係加2毫嘅，又坑咗你1毫，咁得翻1毫子，喂咁樣每一公里啊，只不過增加15毫子，咁我覺得咧政府咧做嘢咧太過保守啊！而且咧係離地啊！佢根本就唔係話考慮過我哋嘅的士司機收入、經營嘅成本，佢係冇考慮嘅。 好啊， 你考慮過咧就你申請6蚊嘛，我 cut 你一半3蚊；你申請2毫，我 cut 你1毫。喂，咁嗰樣嘢使我哋覺得政府做嘢好離地啊！唔實際啊！咁，但系咧，一个强先生递咗之后咧，我收到好多司机团体个要求咧，就话即系跳2毫2毫嗰啲咧，系补贴司机人工嘅收入。 OK， 咁如果你净系加头加嗰3蚊咧，就系冇作用嘅。 就嗰啲司機聯繫咧就話你淨係加頭嗰3蚊咧，咁嗰啲司機就擔心咧，即係嗰啲短途客咧就會減少2-3轉，咁每一轉轉30蚊咁，減少2轉就唔見咗60蚊，咁變咗咧嗰啲司機咧就擔心咧係因加的減。 嗯，所以你哋就提出嚟另一個方案去一齊商量同埋考慮。明白啊，其實你嘅理據都非常清晰，不過因為真係時間關係，唔好意思啊，黃寶強，今朝要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因為咧我哋要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都想繼續跟進下疫情嘅問題嘅。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了，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今日同大家讲到，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通关事务协调组，目前是筹备着下个月中之前如何逐步有序地恢复通关。但是与此同时，见到内地卫健委已经是有新的宣布了，会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并且是改列为乙类乙管，即是说不再去隔离感染者，也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整体上来讲会用一个比较宽松的防控管理。具体措施呢还有说下个月8日起呢就会生效，到时入境内地的人员呢只需要做48小时之前的核酸检测，也都不需要有健康码，阴性呢就是可以入境了。入境之后呢是不再有一些检测和隔离的要求的。到底其实这些的变化会怎样影响到香港在筹备通关工作的时候要考虑的重点呢？这个时候我们都请来另一位嘉宾一起谈下这个话题。有医疗卫生界的立法会议员林哲源现在在电话旁边。林哲源议员早晨。 早晨。 是关于我刚才提到内地方面的新公布，其实看回香港，现时我们仍然是要求外地入境的旅客入境的时候和是第二天要做一共2次的核酸。那防疫方面的要求，譬如我们有疫苗通行证，也都是比内地来得严格的，更加不要说感染者是要隔离等等。其实你怎么看现在特区政府在预备通关的时候要怎么考虑两地措施即将会面对的差异呢？我们需不需要跟内地方面是看齐？ 香港就其实整个通关所谓全面通关，通关就最大的重要的地方就是等我们香港人可以去内地那处是方便很多了，不需要说好像之前有隔离啊检查这样。咁就内地人嚟香港呢，其实好耐已经系唔需要有咩特别嘅好複雜嘅检查啦。咁佢哋现在嚟讲都有个来港易，跟返嗰个步骤呢基本上都系咁耐以嚟都系证明都系稳阵嘅。我相信如果即系随住我哋进一步嘅开放嘅时候呢，我哋嘅朋友呢，香港人呢去内地呢，就即系好似你刚才所讲 ,1 月8号起呢就只需要48小时之内，即系出发前嘅48小时之内做咗一个阴性核酸检查就已经行得。咁但內地嚟香港咧，即係我哋暫時似乎都仲係沿用一個來港易嘅一種措施啦。咁再放寬嘅時候，可能當然就第一就喺嗰個數量嗰處未必會有限制啦。然之後問題就係嚟到香港喺個口岸會唔會再做翻一次嘅檢測？咁呢個咧就即係睇下專家點樣講。我覺得你有檢測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我哋都要視乎，即係睇翻自己香港咧，我哋自己個醫療體系咧。就是要準備話，如果真係我哋出去同埋翻嚟，以及喺國內嚟香港人都多咗嘅時候，咁會唔會對我哋構成一個較大壓力呢？咁如果係嘅時候，我哋現在咧已經係內科病房嘅入住率已經超過100%嘅，去到112%嘅。昨天我睇到，咁我哋係咪都需要準備？定萬一真係有一個增加嘅時候，我哋係點樣去應對呢個需求呢？咁即係如果即係一方面，我哋係放寬嗰個出入境限制嘅時候咧，另一方面一定咧係要做好個醫院嗰個容量嘅措施先至得。 咁又嚟到香港，即係現在就係喺機場做一次檢測放行啦，跟住就兩天之後咧再做多一次嘅檢測。咁如果係內地嚟，基本上嗰次都係唔係太重要嘅。即係如果你話佢之前一路到現在嚟講都係行之有效嘅方法。咁但係嚟緊嘅時候咧，我相信你留翻一次檢測，即係話入境嗰次咧都係會有一個幫助喺處嘅，因為即係你知道佢。真係啱啱初染病嘅時候，未必係即刻做第一次檢測咧，就會有個症狀出，即係又會見得到個陽性反應。所以佢嚟到之後，喺入境嘅時候做翻一次檢測，其實再加上佢之前48小時，你應該就相當之穩陣嘅啦。 嗯，林志源，你头先就提到啦，其实现时来港二嘅安排之下咧，咁就嗰个要求都比较宽松一啲。咁不过有一啲嘅关注人士咧都提出啦，无论系内地咧，亦或系香港咧，而家个疫情都几犀利下噶。譬如香港咁样样啦，每日都仲系接近咧有即系两万宗嘅个案。咁内地方面咧，亦都有人形容系处于一个海啸期啊。咁所以你认为除咗你头先提到嘅，譬如系入境嘅时候，应该要做一次核酸之外，仲需唔需要有其他要求呢？譬如是配额啊，或者是要求这些入境的人士应该要接种了三剂疫苗，需不需要有这些附加条件？ 疫苗接种其实是相当之好的事的，因为不单止希望自己香港人是接种到疫苗，我们真的希望全世界都是增加接种。那如果你说是打了一针就真的不够的，咁如果兩針之後佢又仍然喺三個月之內咧，其實個保護力都係有，當然三針更加好啦。咁所以你話如果有個要求嘅話咧，即係起碼兩針，我覺得係有基礎啦。咁就亦都係真係會有幫助。不過你睇翻啲數據過去咁耐啦，即係我哋入境應該話係輸入嘅個案，實際上咧從來都係只佔我哋爆發嘅，我哋香港自己嘅新症嘅個案大概4%-5%之間。咁就算我哋同海外嗰、那個流通係大咗嘅時候，都冇影響到呢個數字。咁變咗我哋嚟緊咧，即係如果仍然係睇住大概都係4%-5%之間嘅影響咧，咁其實對香港本身嘅疫情嘅影響就係最大係我哋自己本土嘅一個變化，就未必係輸入嗰方面。咁所以輸入嗰方面，我同意你所講咧，就即係如果係喺個疫苗嗰輸入翻要求係會比較上好嘅，我都覺得應該係重要嘅。同埋入境，即係你諗係入境48小時一次陰性，入境嗰下陰性嘅時候咧，基本上差唔多已經捉到曬嗰、那個中嘅，即係中咗新冠病毒病嘅人出嚟。配額方面咧，嗱，從來都係即係內地嚟香港嘅咧，就唔係一個配額，而係即係內地放行幾多嚟香港，就唔係我哋話事嘅，即係佢俾幾多人嚟，即係嗰個證件係佢哋簽發嘅嘛。咁但係如果你係香港人翻內地再翻落嚟香港，呢、這個就從來都係冇配額嘅，從來都係自由出入噶啦。咁我相信慢慢我哋都所謂全面通關，就要行到係大家都可以唔需要有個配額時候可以翻到內地，亦都可以翻嚟香港啦。咁所以呢個配額制，即係如果你話喺用翻喺香港人身上面，我都唔係太贊成。你初逐步開嘅時候，主要係目標咧，就係要睇翻我哋自己個關口個準備係咪充足咧。咁呢處理解嘅，即係可能佢一時之間未必係可以全面恢復翻咁多個關口嘅正常運作嘅時候咧，你嗰處約略係限制我哋去翻內地嘅人士，咁嗰處我覺得都可以接受，但係都需要短期之內咧，你真係盡量開翻曬咯。可能講緊係一兩個禮拜之間，你都恢復翻一個全部自由嘅放行，咁會係比較好少少咧。 林哲源啊，咁你認為呢一啲嘅入境人士啦，同埋可能其實更加多係我哋本港嘅居民啦，見到內地嗰個放寬嘅步伐咧，係行到去呢個地步嘅時候，可能都有個期望喎，就係我哋現時喺599下面嘅一系列嘅規例，譬如疫苗通行證啊，咁其實係咪都可以跟住係一齊放寬埋咧？ 你見到過去其實都有放寬，咁我覺得疫苗唔好講係咪通行證咧，即係總之疫苗嘅接種係重要嘅。咁唔係今天重要，即係長遠嚟講都係重要。咁而家我哋社會上面大概80%嘅人士係接種咗三針嘅疫苗啦，咁其實就相當之唔錯。但係你仍然見到現在啊，就今天嚟講，即係喺公立醫院仍然係有小朋友咧係有重症嘅。咁所以我哋即係暫時嚟講，我覺得咧真係仲要增加，仲要想盡辦法增加嗰、那個幼童嘅接種率。長者就已經好好多啦，咁所以喺呢個階段咧，或者我哋仍需要啲措施咧，鼓勵市民咧係帶小朋友去接種疫苗嘅。 另一方面啦，你头先就提到啦，一路以嚟咧，我哋香港个输入个案都维持喺大概5%左右。我留意到有病人组织就提出啦，其实系咪有需要按住有关数据嘅变化，睇下通关方面系咪应该设一个熔断机制咧？譬如当输入个案上升到某个阶段嘅时候，系咪需要喺配额啊或者一啲条件上面作出调节？你又点睇咧？ 我相信即係應變措施一定要有嘅，即係如果萬一真係輸入嘅數字好驚人嘅時候，咁我哋都要想辦法嘅。咁你話係咪熔斷咧，抑或增加嗰個要求咧？咁呢個都可以再討論。但係就即係現在你話太早，好難預測得到佢會點樣變化咧。咁但係我哋睇住個數字，即係即使我哋同海外啲地區，你話就算係日本啊，佢哋嗰個爆發都好犀利嘅，都冇話點增加我哋嗰、那個入境嘅即係輸入嘅個案。所以我諗最重要咧，就係我哋輸入嗰處，即係啲人嚟香港嗰時候保持翻係有一定嘅我哋自己要求嘅機制咧，咁係比較穩陣。就我哋同內地有少少唔同，內地就係48小時之前啦，而香港嗰個咧就係佢上機之前，基本上你唔係要求佢做核酸噶嘛，即係暫時嚟 快測嚟嘅， 係只係做快測，咁所以我哋入境又有另外一種要求係合理嘅，我覺得。 好，林哲源啊，因為咧我哋好快要休息一陣啊，或者轉頭翻嚟睇下可唔可以同你傾多兩句啊，因為見到咧近日公立醫院嗰個急症室輪候咧都非常之嚴重啊，或者轉頭翻我哋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深夜宣布，将新冠病毒肺炎改名为新冠病毒感染，下个月8日起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即是确诊者无需要隔离。另外，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措施。国务院相关方案引述专家说，新冠病毒所致疾病将会逐步演化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目标将围绕保健康、防重症，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说目前内地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用文明健康小环境筑牢疫情防控社会大防线。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接受美联社专访的时候说，乌克兰将会竭尽所能在出年赢取战争，但是乌克兰政府都希望在出年2月底举行和平峰会，并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负责调停。库列巴说，联合国会是最适合举行峰会的场地，因为联合国不会偏袒某一个国家。他不期望俄罗斯会参与，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谈判之前，俄罗斯必须要接受战争罪行的审讯。另外，库列巴说，对总统泽连斯基早前访美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又透露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一项特别计划，以便在不够6个月的时间之内，等爱国者导弹系统可以在乌克兰投入使用。北美洲持续受大规模的冬季风暴影响，在美国和风暴有关的死亡个案增至最少50至55宗，各主要传媒的报道略有出入。纽约州水牛城的情况较为严重，州长形容当地是战场，民众生命受到威胁，有居民就形容等候救援等到绝望。报道说，水牛城部分遇难者被人发现在车厢、屋内和雪堆之中失救致死，有人铲雪的时候失去知觉，有人等不到紧急救援人员到场已经死亡。佛蒙特、俄亥俄、密苏里和威斯康星等州份都有同风暴相关的死亡个案。在过去的星期六，一共25万户家庭和企业受停电影响，部分已经恢复供电。至于加拿大、安大略和魁北克省的情况较为严重，西部卑斯省一架巴士在结冰路面翻侧，最少4个人死亡。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间传统企业， 一班开国功臣， 一个空降的改革派， 连场明争暗斗，各持己见，又各自以为意。 有人单打 独斗， 有人中伴 亲你 是是 非非， 到底谁是谁非？ 国剧周末影院特惠，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11:0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每个星期同大家搜罗本地及国际体坛最新消息，访问各类运动的焦点人物。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钟志光、洪松任、余翠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30至6:00，港台电视31播出。 12月27日，卫健委公布内地取消入境后集中隔离，下月8日起不再隔离新冠患者。本港新增19398宗确诊，多47名患者死亡。屯门医院31个月大确诊女婴离世。南韩指多架怀疑北韩无人机越界侵犯领空。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新闻之前咧，同紧立法会医疗卫生界嘅议员林哲源咧，倾紧好多关于通关上面嘅一啲预备工作，佢有啲咩睇法嘅？咁啊，请翻林哲源议员出嚟先，林议员。 Hey, 你好， 你好。嗱，我哋头先咧，其实主要集中倾咗好多咧，就系入境者喺入嚟之前啊，我哋对佢哋应该有啲咩要求或者有啲咩嘅措施啦。咁我都想问埋咧，其实入境后啦，嗱，因为现时内地嘅做法咧，就入境后就唔需要再做检测啦，确诊亦都唔需要隔离啊。你认为呢一啲嘅人士嗱，因为而家香港咧就仲有入境后第二日咧系再有一次核酸，同埋确诊都要隔离嘅。你认为呢度我哋需唔需要有一啲咩嘅调整或者变化？ 如果你话佢喺嚟香港嘅48小时之前已经做咗一次核酸检测，而我哋喺入境嘅时候又做多一次检测放行嘅话咧，之后嗰个两天之后嘅检测，即系如果佢冇症状咧，或者可以有得放松嘅。咁而取而代之，可能你做个快测，其实亦都应该稳阵。咁所以呢度其实有空间，不过就你话如果完全即系海外嚟，佢之前净系做咗个快測，咁變咗放行之後，你又唔做翻嘅咧，嗰處就可能會增加或者應該咁講，你增加啲我哋捉唔到嘅輸入個案。 嗯、 你嘅輸入個案其實我哋現在嚟講，佢嚟咗就嚟咗噶啦嘛，就算嚟咗兩天之後佢陽性，你都係嚟咗噶啦嘛，知道我係知道啫。咁如果你話冇咗嗰次檢測，可能你就會唔知道。咁唔知道嘅時候，正如即係你頭先都提過話，即係需唔需要隔離嗰樣嘢咧？變咗佢就喺個社會嗰處活動，咁其實有機會較大機會咧，係即係再傳播嗰個病毒開去，咁呢個係可能發生嘅事情嚟嘅。 嗯，咁但係佢嚟到去檢嗰一次都有可能會捉到一啲陽性個案嘅，咁又需唔需要隔離咧？ 嗱，如果佢係入嚟嗰一刻，你已經嗱，佢唔會即刻發現嘅，你一定 係因為係放行 啊嘛，放行啊嘛，嚇、嗯、之後你揾翻佢咧，就即係講幾樣嘢要做啦。即係第一，如果你係希望可以隔離，你有地方隔離佢啦。咁現在我哋都係用一啲隔離嘅設施啦。咁你一隔離就會4-5天咁樣。咁但呢一種做法就似乎係慢慢嚟講都會淡出嘅啦。我相信就幾時嘅問題嘅啫。咁如果佢係有一個咁樣嘅陽性反應嘅時候，嗰段時間可能即係現在我哋做法就係唔俾佢去一啲 人群聚集的地方啦，即係起碼嚟講就應該嚟講，佢等於係一個紅馬，等於佢應該喺屋企。咁你話如果喺酒店隔離，亦都唔係一個好理想方法，因為我哋之前都試過酒店都有機會傳播咗去隔離房住嘅。咁就所以如果你呢度一放嘅時候，你又唔係話帶佢去隔離設施嗰處嘅時候咧，的確係會對社會增加咗少少壓力。只不過即係而家我哋靠嘅就係似乎大家都接種咗疫苗啦，咁就好似話唔係驚得咁緊要。實際上你話而家我哋香港人自己中咗個新冠病毒病之後，有幾多人真係報嘅呢？話報上嚟係二萬個到啦，我相信社會上面都唔止兩萬個。咁即係你話多咗啲，會唔會係好大咁增加嗰個傳播風險呢？會有多少壓力？但係就未必會係大得好緊要，即係未必個數字係明顯到你會好快睇得出咁解咯。咁所以如果你話突然間係唔做唔再做隔離嘅話，我谂系可以考虑，但系你都要确保佢系会戴住个口罩啦，同埋做好嗰个社交距离啦。 好，最后我都想问埋啦，因为我哋头先第一节都提到啦，香港近期个疫情加埋流感咧，其实都几严重噶。见到琴日好多间医院嘅急症室个等候时间都超过8个钟头。咁另外，你头先自己都提到个病床都比较紧张啦。就算讲新冠嚟讲咧，好多市民都话呢几日咧啲新冠门诊可能等几日先至睇到。咁若果通关之后，不幸有一个来自内地的求诊人潮的话，据你了解现时医管局是不是有预案呢？他们在人手、药物和病床上面是不是足够应付？ 预案他们就都是说在做的，一路在谈的，可能他已经是心里面有个很清楚的预案，不过他未公布都不出奇啦。但是你说这个是重要的，就是你香港我哋嘅措施可以放得几松咧？好大嘅程度就系视乎我哋医管局、我哋公营医疗机构准备成点。如果准备得好好嘅时候，咁我哋就唔系太担心啦。咁你睇下我哋有啲乜嘢咧？即系如果要佢医疗而家都要等，即系 H A 高嗰个都要等两三日咧，呢个就一定要增加个容量啦。咁你可以揾私家医生去帮手嘅，多啲揾私家，其实佢有嘅，但你可以揾多啲私家医生帮手啦。我哋仍然有一啲社区嘅隔离设施而家未用，即系如果你真系需要到一个转做一个简单嘅治疗中心嘅时候，系咪可以咧？有冇人手啦，呢个要考虑啦。咁我哋河套医院嗰处当然而家都未用啦。咁如果系嘅时候，人手何来呢？咁仲有你讲到嘅药啦，即系就香港嘅药物嚟讲咧，就有比较上严格嘅出入境限制。即系你话我睇咗医生攞住啲药自己过关出境，出境就冇问题。但系如果你带大量嘅药物出境系唔得嘅，即系如果你系药嘅数量系多到系可以作为售卖用途嘅时候咧，你系要攞到卫生署嘅批核，你先可以带嗰啲药出境，同埋你需要有个零售或者批发嘅牌照，你先得嘅。咁变咗唔系人做得到嘅呢样嘢。咁所以药物嘅限制方面，其实香港都系严格嘅。咁所以你话如果系有啲人嚟香港话想系大量购买药物咧，其实应该系做唔到嘅。 嗯，好啊，时间关系，先同林哲元议员倾到呢度先，非常多谢你。其实咧，免检疫通关即系暂停咗3年以嚟咧，对于好多时间要分隔中港两地嘅中港家庭嚟讲咧，就系非常之困难啦。咁所以听到而家通关有望咧，对佢哋嚟讲可能系最好嘅圣诞礼物嚟嘅。咁与此同时咧，见到一啲关注组织、社区组织协会咧，除咗系叫政府要尽早落实通关方案之外，早前亦都做咗一个调查咧，就系估计过香港可能有过千名单亲的跨境家庭的小童，他们的家长是要靠不断地去逐批双程证才可以留在香港照顾他们的小朋友。但由于不能够在香港做事，所以他们的生活都是很困难的。到底怎样看现在这个通关的消息，还有对于这一班的家长我们有什么支援可以给他们呢？这个时候请来一位嘉宾一起谈谈，有社区组织协会的副主任施丽珊在电话旁边。施丽珊早晨。 系 早晨，不如先回应一下啦。嗱，1月8号咧，内地就会好大幅咁样放宽呢一个嘅防控措施。咁入境嘅人士咧，净系要攞住48小时之前做嘅核酸，咁就可以入境啦。咁啊，同埋有好多检测啊、隔离啊，都唔使做啦。咁其实据你接触嘅呢一啲中港家庭，佢哋嘅反应系点咧？系咪好多人都预备好，马上就要翻去同家人团聚啦？ 是啊，我哋好多家庭都好熱切咁期待緊佢通關，即係唔使要有隔離政策嘅。因為其實佢哋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家庭嘅，有啲就佢父母啲年老啊喺內地啊，甚至病啊需要翻去睇啦。咁亦都有啲夫妻其實佢批咗單程證，佢需要翻去啊，或者要翻去申請啊。咁亦都有啲其實佢哋成家都已經係香港人嘅，不過佢 在內地居住啊，咁日日都翻工翻學喺香港啊，咁佢封咗關，其實對佢哋嘅生活好大影響嘅嚇。咁亦都有一啲就係佢雙城證嚟呢度照顧個細路仔，咁但係佢內地亦都有啲親人，佢需要即係間唔中去睇下接應啊。咁亦都有啲即係俾我哋即係聖誕節嗰開記者會嗰啲婦女咧，就係、是、佢其實就佢間唔中，即係佢有陣時有啲就會有啲工可以喺即係日日出入關咧，係喺深圳做嘢，咁跟住日日翻嚟睇個細路啊。咁但係如果係即係封咗關，佢就真係一啲收入都冇咯。咁尤其是呢啲，其實佢有啲就係細路仔。要靠即一人嘅綜援，咁一人綜援兩人用已經好困難。咁佢即一個月多一兩千蚊收入，或者幾百蚊收入，對佢嚟講都好緊要嘅。咁封咗關佢就難咯，係啊，咁就更加冇咗個收入咯，會係。 咁隨住嚟緊好快就可以通關啦，你預計佢哋嘅處境係咪可以大大舒緩同埋改善啊？ 應該部分人都仲可以即睇下係咪可以揾翻一啲。工作各樣嘢啦，咁第二就其實佢哋都關注就係話，最終係咪可以批到係咪批到單程證俾佢哋啊？因為其實如果佢哋有單程證，佢就真係可以喺香港做嘢啊，各樣嘢。好似前排我哋咪好欠，即係或者依家都好欠啲老人院嘅即係照顧員嘅，其實佢哋都好想做。咁亦都我哋有個外勞政策嘅，咁但係政府就話因為佢哋係雙程證就。唔可以喺香港直接喺度做外勞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睇下佢可唔可以有個政策係幫呢類嘅雙程證嘅媽咪可以直接換一個工作證啊，佢喺香港做一啲即係老人院嘅照顧員，咁一方面可以自己揾工做嘢，都可以照顧個細路咧，咁呢啲都係即係啲婦女好希望政府可以特別考慮咯。 其实现时政府就住单亲家庭咧，佢哋嘅单程证审批系有咩政策嘅咧？譬如你头先所讲嘅嗰类妈咪，佢哋要等几耐先至可能会获批佢哋嘅单程证？ 佢哋其实依家咧，政府咧就冇一个单程证名额入边冇一个话父母嚟香港照顾仔女嘅，依家系反而佢其实系要等到佢60岁，个细路系超过18岁，佢就嚟投靠仔成年人子女啊！咁好多媽咪就話，其實我依家即係後生可以做嘢，唔使靠政府，可以嚟到我做到嘢，咁就細路仔唔使攞綜援。咁如果你叫我60岁嚟嗰陣時，真係到時真係唔通攞綜援咩？同埋個細路仔到依家冇一個阿媽即係好好照顧個生活，又唔正常啊，個太個窮啊，咁其實個成長都好大問題。咁所以即係好多人都希望真係可以。帮到佢真係早啲去攞到个证啦。咁另一个就其实就封关对佢哋唯一嘅好嘅就係、是政府俾佢哋喺度续期嘅。即係唔使话，因为佢之前佢就真係要每3个月就要返去几个星期续期先返嚟嘅。咁依家就可以续。咁所以佢哋希望呢通咗关呢，一方面佢可以继续喺度续。另一方面佢又可以即係返去即係每一日做如果真係有工嘅时候就可以做少少嘢。咁就會幫到佢哋，即係個生活上方便，同埋方便照顧個小朋友咯。 嗯，即係聽你咁講，佢哋可能都擔心，如果恢復正常通關之後，會唔會又好似之前咁要不斷往返去續期嗰個問題？係 啊，佢又擔心要翻去續期啊，各樣嘢。咁但係當然，佢其實佢內地嘅雙程證嗰本簿仔咧，一兩年都係會過期，都係要翻去嘅。 嗯。 咁但係你如果你一年先翻去一次，或者一兩年先翻去一次，又可以快啲，或者甚至香港可以幫佢辦續證。辦換保即係呢啲特殊處理，所以點解我哋話政府今日講緊嘅精準扶貧嘅，其實呢類嘅細路仔就真係最困難、最痛苦嘅。咁佢哋甚至有啲其實佢嘅學校啲同學知佢嘅媽咪係雙程證，會歧視佢啊，會笑佢啊。咁即係佢有啲真係好自卑，見都唔敢見人又怕，又唔敢話俾人聽佢屋企嘅情況嘅。 嗯。斯麗珊娜最後都想請教埋咧，因為政府都話要係有序同埋逐步咁樣通關啦，同埋都要照顧兩地疫情嘅風險，咁所以好多人都預計咧，可能開關初期都涉及到用配額啊咁。你認為呢個配額要去到點大嘅程度先至足夠？同埋喺入邊需唔需要再細分邊啲人可以優先得到呢啲名額？ 我哋觉得应该要嘅。如果通关，即系如果系真系仲有名额限制，第一我哋希望真系个名额再增加大啲啦。咁第二就系话，如果系咧，就真系对一啲啲即系特殊困难嗰啲咧。尤其自己翻去真係好耐都冇得睇個親人呀、啊、或者甚至佢真係快啲還到個證呀、啊、或者真係有啲即係個家庭再困難啲嘅呢啲特殊情況，嗰啲真係要特別安排囉。 嗯，好啊，唔該曬施麗珊，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咁其實咧，除咗我哋頭先傾到嘅呢啲情況之外咧，隨住香港同埋內地嘅疫情加劇咧，佢咪都講過有好多嘅藥品啦，譬如退燒藥咁樣咧，係連日缺貨。咁值得留意有一個現象咧，就係琴日有記者咧，甚至係喺報道之中咧講話見到有藥房，縱使係有貨，但係咧都見到啲職員咧將一盒嘅止痛藥啦，可能咧係分拆去出售啊。每排咧嗰個價格咧仲係海鮮價咁樣炒法，一排十二粒咧可以賣到120蚊嘅。咁到底而家市面上面藥品嘅供應情況係點？又係咪真係有啲藥房咧係囤積居奇咧？呢、這個時候我哋都請嚟另一位嘉賓繼續同我哋傾下。有港九藥房總商會嘅副理事長張德榮喺電話旁邊。張德榮早晨。 係早晨啊，高小姐。 張德榮啊，關於近日咧嗰個藥物搶購潮啊，你見到市面上面最新嗰個情況係點啊？係講緊只係有個別嘅品牌缺貨啊，定係整體上有好多藥品都不足咧？ 主要都係某個品牌嘅嗰個退熱止痛退熱嗰個產品咧係斷貨嘅，即係直頭代理都冇貨俾我哋啦。咁至於其他廠牌嘅嗰啲撲熱息痛咧嘅供應都仲會有，但係就都唔係話好似好充裕。譬如好似我哋叫大約要十打，咁佢可能俾得一打或者兩打你。的確係有一個比較短缺嘅情況出現嘅。 嗯，除咗撲熱息痛，咁其他市民可能平常會用到一啲舒緩症狀嘅藥物，嗰、那個供應又如何咧？ 譬如好似係有啲嘅傷風丸啊，或者係嗰、那個止咳啊，呢一類咧都開始比較緊張啦。傷風丸就暫時咧仲有個別品牌，不過因為呢一個冇人指定某個品牌咧，就比較都好啲，因為佢哋都會比較相信我哋所講解嘅，咁就用唔同廠牌或者嘅唔同牌子種類嘅收鼻水傷風丸啊呢啲，所以嗰啲個供應都暫時都仲可以嘅。 你剛才提到補貨方面都有些困難，其實會不會是因為正值聖誕和新年這個假期的期間呢？還有如果現在補貨是難的話，你們預計下一次可能比較有大批藥回來的時間會是什麼時 候？的確的，那個假期會影響了運輸那個運作的，平時可能一個星期會有三日的供貨呢，就可能會變為大約兩日至甚至一日，影響呢就都會有，但是主要嚟講都係嗰、那個佢哋嘅存貨咧就唔係話太多。至於話佢寄嚟幾時會有一個比較大嘅貨量到香港咧，就暫時我哋都冇消息。咁我哋都希望話即係話過咗呢個聖誕假，個供應會正常一啲啦。始終喺嗰個農曆年前咧，比一般嚟講，我哋藥房都係比較多人買定一啲藥物。擺翻喺屋企嘅，因為可能中國人就唔中意喺農曆年之後咧就要去藥房，個意頭唔係咁好咯。咁我哋都相信下一波就會係喺嗰個農曆年前嗰、那個藥物嗰個嘅搶購潮啦。 張德榮，我剛才都提到有報道就影到有藥房將一盒退燒藥分拆出售，還炒高個價格，惹嚟一些市民質疑近日所謂的一些缺貨潮有沒有商業行為在裡面，是否有藥房在囤積居奇呢？你自己怎麼看，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呢？ 我個人就不排除有這種現象的，也就是說一個商業社會有些人是為了逃利都會有這樣的做法。咁但係我哋商會嘅會員咧，我哋都已經通知曬噶啦，就即係唔可以因為呢一類咁樣嘅搶購嘅潮流，或者係一個疫情咧，係去即係話將價錢提高得真係好似天價嗰啲咁樣。 我諗我哋嘅會員都會比較遵守呢一個原則。 其实咧，头先我哋亦都倾紧通关啦。咁有好多市民都关心到咧，就系如果一月中之前真系落实到通关咧，会唔会有好多内地嘅旅客咧嚟香港买药品？因为佢哋好多时都相信可能香港嘅品牌啊，或者香港嘅货源啊，都系比较有信誉咧，佢哋都系比较受佢哋欢迎嘅。你自己又会唔会就住通关方面啊，去叫啲会员都有一啲预备咧？以免加剧而家市面嘅药物短缺咧？ 其实大家都好明白呢一个药物短缺嘅呢一段时间，咁都好积极去揾一啲其他嘅代替品嘅。咁即係我諗市民亦都唔好话太过担心啦，就係话因为撲熱息痛呢个成分嘅产品其实有好多代替品嘅。即係话即係同埋一个药物但係唔同厂做。即係只要大家唔好话追住某一个品牌呢，咁就會令到呢個品牌就斷咗貨咧，就更加令到自己好似擔心。其實你只要你哋去藥房問一問，其實含有撲熱息痛嘅產品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嘅。咁至於係話就係正話提到話嗰個分拆嗰個銷售嗰度咧，其實個用意咧，我哋係都理解嘅，即係話其實佢哋都希望話多啲人可以買到起碼有一啲嘅藥物等喺屋企，咁就等大家安心嘅。咁但係買呢樣散裝嘅時候呢，就希望大家都要睇一睇嗰個外包裝，即係個外盒啊，會唔會有一個香港註冊嘅號碼喺度？因為如果冇呢個香港 HK 跟住五個字數目字嘅話呢，呢啲就係一啲水貨嘅產品啦。水貨嘅產品就千祈唔好買啦，因為始終係冇乜保障。 其實業界有冇預計過咧？通咗關之後，對於你哋生意會提高幾多咧？因為之前見到都有業界喺訪問入邊嘅時候講到咧，即係暫停通關呢幾年嚟都有唔少嘅藥房咧係結業啊。你預計通關之後對生意會有幾明顯嘅幫助啊？ 主要睇通關個安排係點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個配額制嘅，咁究竟係邊一類嘅人嚟香港先咧？嚟香港人佢嗰個目的，是即係為咗商業啊，係為探親啦，定係為真係一般嚟消費購物咧咁。如果係話有開關唔係全面開通嘅話咧，其實我哋對我哋個生意個影響可能會有些少幫助啦，唔會太大啦。我諗係話大約一至兩成度都或者會有嘅，即係我哋期望係咁樣。當然如果是說可以全面開放的話呢，我們那個希望就是生意都可以回復回我們以前的大約是七至八成，因為現在來說在這個疫情很多的我們那個營業額都跌了起碼五六成了。 好啊，時間關係跟張德榮談到這裡先，好多謝你。張德榮是港九藥房總商會的副理事長，而我們的熱線電話號碼是1872311 1872311。無論你是想跟我們談下的士加價，抑或是通關各類的相關問題，都歡迎你打電話上來。現在電話旁邊有廖先生打通了1872311。廖先生早晨。 早晨啊。 請講。 想講講的士方面，事實上車嗰個標咧，就太平，因為五年前到而家咧加咗個3蚊，咁3蚊嘅時候，一年你因為加個勞子，咁3蚊以前而家早餐廿幾分錢，你而家五年後知道30幾蚊早餐，五年前30蚊30零蚊個午餐食到而家個晏晝都要50蚊啦，我相信你都知道係咪？咁如果的士咁平嘅價錢，加個價亦都咁少，政府亦都唔幫我哋，即係批快啲嘅時候咧，我哋根本個生意額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咁少嘅錢，咁你點人入行？你講我聽。 廖生，我听你咁讲，你都系的士司机，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自从七月加咗价之后，因为都有一啲嘅司机可能会担心，每次加价都会流失一啲乘客嘅，你见到个现象系点啊？ 啱啱相反，那个生意多好多，同埋嗰啲27蚊好多时啲乘客咧都俾30蚊唔使走，因为觉得佢就太平，有啲甚至27俾40蚊，就呢啲人少嘅少啲都有，但3蚊就比较多啲。因为嗰个钱，就算而家你好简单，你谂下

屯門醫院31個月大確診女嬰離世。南韓指多架懷疑北韓無人機越界侵犯領空。千禧年代主持高福慧。 呢幾日假期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行山，呼吸下新鮮空氣咧？咁但係行山咧都記得要注意安全問題啊！嗱，睇到消防處嘅最新數據就講到，今年頭三季有涉及687宗嘅行山同埋攀山嘅拯救事故，導致18人死亡。咁呢個人數咧係破咗近5年嘅紀錄啊！咁亦都比去年同期咧係8人嘅死亡咧係增加咗一倍喺個數字上面。大家都知道啦，上星期六咧，亦都有一单同行山有关咧唔系好开心嘅新闻，就系一名咧61岁嘅父亲带同佢患有中度智障嘅18岁嘅儿子咧，系去西贡行山嘅期间系失踪。家人报警之后咧，呢啲救援人员系要去到第二日嘅下昼先至将佢哋揾翻。咁但系喺嗰个时候咧，个父亲咧已经系陷入昏迷，送院之后系证实不治。可幸嘅咧系个小朋友咧系清醒咧，并且系获救嘅。到底怎样去看这些行山意外，大家行山的时候又怎样保障自己的安全呢？这个时候我们都请来一位嘉宾，是攀山专家钟建文，跟我们一起谈谈。钟建文早晨。 早晨，高福伟。 钟建文，关于今次出事的一个行山路线，其实就是在深涌湾一带的。根据你的认识，本身是不是一个多人行的路线呢？它的难度又是如何的呢？适不适合给亲子郊游的？ 其实呢，就啲路线呢应该唔係话真係好困难，同埋都係好明显嘅路线啦。咁我都唔明白嘅事，即係但行山或行山呢，始终都係行山，我哋有两只脚行，每个人都需要行山嘅。其实而家天气咁好，咁好多人都出去出面郊游啊，活动下咁样。咁但係呢，喺行之前呢，我諗最重要呢就做多少少一啲计划囉，我觉得。因为其实而家我哋大部分嘅行山嘅意外咧，其实可以避免到。如果我哋做多少少嘅计划，包括你嘅行程啊，包括你同埋啲伴侣啊，佢哋行山啲，大家嗰啲足即系嗰啲经验啊，你带嘅装备合唔合适啊，其实都可以将好多嘅意外可以避免到咯。 讲到行山前的预备功夫呢，其实今次这个意外呢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因为是涉及到爸爸呢是单独带住一名呢是自理能力可能比较低少少的小朋友。咁其实呢在半年内呢已经是第二宗呢有类似的意外发生了。你认为在你刚才讲到的预备工作上面，特别是父母如果他要带埋一个自理能力比较低少少的小朋友一起行山，可以怎样预备啊？ 我个人觉得呢，如果我哋真係需要同啲呢啲小朋友行山呢，就做好多少少呢，就例如同多几个朋友一起行。同埋呢就千祈唔好呢就自己单独。咁其实而家呢个 case 呢，其实同一个人自己人行山都冇乜分别，冇乜人照应。咁如果我哋多几个人行山呢，大家可以照应到呢，假设间如果啲小朋友或自己呢，或者行山啲朋友有啲唔舒服嘅时候呢，点样可以尽快喺一啲路线可以落到山而可以自救到囉。就因为好多朋友呢，我哋就而家就係我要打个电话去就搞掂啦，佢有啲咩事呢可以搵人帮到手啦，甚至乎可能喺个电话嗰度 GPS 可以搵到路线啦咁样。咁好多时就有时失灵啊，同埋又冇电啦，咁千祈唔好淨係依靠个电话就可以即係我諗係全部要做多少少去搜集功夫啊，做多啲准备功夫啊，同多啲朋友一齐去囉。 你头先提到电话啦，咁有一啲报道就话咧，今次父子行山之前咧，因为未有同屋企人去交代行山路线，以至到之后警方做一啲搜救嘅时候，都要靠八达通嘅资料同埋电话嘅信号最后记录咧，先至系慢慢收窄到两个人嘅位置。咁其实譬如喺一啲除咗事前嘅预备，你话要睇好啲路径啊之外，喺装备上面有冇啲咩要留意嘅地方？ 其实行山我谂都大家都知道啦，其实而家香港行山，香港而家呢啲咁嘅天气呢，其实就好适合行山嘅，因为有太阳啦，有成咁样。但系呢，好多而家香港好多行山，就算呢啲咁嘅天气突然间都会好热嘅。咁好多我哋带足够嘅水分，一定要有足够水分啦，同埋有我哋就比如而家天气凉啦，我有啲风褛啊咁样。咁最重要最重要嘢就係大家可以多几个人一齐呢，係大家照应到大家，咁就最重要。 其實有傳媒就翻查咗天文台咧，佢喺即係出事嗰24小時嘅氣温記錄啦。鄰近北潭涌兩人失蹤當晚嘅氣温咧，係跌到介乎5-8°C。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上山過夜一個危險之處喺邊咧？可能好似你頭先咁講，就咁大件褸都未必應付到嘅喎。 嗱，其實我哋就唔建議，甚至乎啲朋友啊，我有啲咩事可以山上逗留咁樣。呢啲天氣其實喺山上面逗留。5-6°C 咁其實已經好低温度喎，咁我哋又唔可以話行山，又唔可以話太多嘢，乜都要攞上身咁去行山噶。其實就咁，所以真係要睇翻嗰日個天氣嘅預告啊，其實都好重要咯。咁但係相對嚟講，我哋行山你帶啲咩裝備，就視乎你自己本身行嗰條路線啦，你自己嘅經驗啦。咁好多朋友就超乎咗自己啊，我去行山啦，就。攞個背囊仔，甚至乎乜都唔攞咁樣，攞件風褸就算啦咁樣。咁你有足夠啲水分啊，有糧食啊，有風褸啊，少少嘅一啲簡單嘅急救裝備啊，可能都有咯。如果一隊人咧，就大家都帶少少，你又帶啲咁，就會容易啲可以照顧到大家咯。 嗱，頭先我就引述到啦，消防處嘅數字就睇到啦，今年頭9個月啊，關於行山啊或者攀山啊涉及到嘅意外要拯救嘅數字咧係升咗，死亡嘅數字好不幸咧亦都係升咗。你點睇呢個現象啊？係咪啲人喺行山上面個安全意識係有待加強咧？ 其實咧，大部分意外咧都係自己我哋本身咧係其實香港你諗下。行山是非常安全的，如果你比國外在外國他們那些有洪水啊，有石頭啊，甚至乎有雪崩啊，諸如此類的東西，香港行山其實那個地形啊，很多東西都很安全啊。最重要我們就是我們很多的意外發生，就是我們本身都缺乏一些應對的知識啊，還有本身的經驗啊。 嗯，好啊，都好多謝攀山專家鍾建文咧，同我哋分享咗喺行山嘅時候應該要留意嘅安全問題。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關注一下工業意外。 我係兒童呼吸科邵嘉嘉醫生。疫情升温，作為媽媽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護，就要安排6個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絕對唔係一般傷風感冒，有機會並發腦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療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1872311千禧年代。 临近年尾，工业伤亡权益会早前是公布了2022年的工伤和职安大事回顾。他们讲到今年香港上半年是录得123宗职业死亡的意外，而他们跟进了当中67宗的职业死亡意外，入面发现有21名的工人是猝死，有14宗就是在高处堕下等等的意外死亡。值得留意的是在刚才提到21宗的猝死个案入边，工权会就话有4宗怀疑是工人在做事的时候中暑致死。虽然原则上面应该就是可以获得职业死亡补偿，但要拿到医学证明是极度困难的，以致到工人的家属很多时候都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到底怎样去看今年香港的职业安全的情况呢？这个时候我们是请来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在电话旁边。萧善文早晨。 早晨，你好。 萧善文，或者在讲下大事回顾之前，我们先跟进一下早前在大埔白石角又一宗的地盘意外。这宗意外在星期六的时候发生，一名57岁的地盘天秤分半箱工人的脚部是受伤，是需要截肢的。你们有没有跟进这宗意外，有一些什么观察呢？这 个意外 呢， 由于发生的时候，即係到我哋知道出咗路嘅時候，已經距離好多個鐘啊！咁所以我哋冇辦法即時去到醫院去及時聯絡到或者揾到家屬去提供協助。所以其實我都呼籲咧，如果家屬有需要嘅話咧，係可以揾我哋去我哋去幫手嘅。咁就嗰個意外咧，其實觀察到第一就係嗰、那個。地嗰、附近嘅地盤咧，或者屬於同一個發展商嘅地盤咧，其實已經喺近期已經發生咗2次嘅關於吊運有關嘅意外嘅。 咁上一次就係大家見到有啲片段咧，就係一個工人高處俾人吊咗去高處，然之後跌落嚟嗰陣時候就拉唔實嗰條繩，就個工人跌咗落地啦咁。 嗯， 咁好彩嗰次咧就冇嚴重受傷啦。咁今次其實都係同吊運有關嘅，不過據知就係當時冇吊緊嘢，但係咧就係更換緊嗰個佢哋行內俗稱蝦頭嘅零件啦。咁所以就但係嗰個零件就鬆脱咗跌咗落嚟啦。咁對於今次嘅意外，我哋都係表示非常之難過嘅，希望傷者盡早康復啦。咁觀察到啲乜嘢咧？就係同一個地盤，唔係即係 sorry， 同一個發展商喺嗰、那個發展發生嚴重嘅工業意外嘅時候咧，其實就應該可能反映咗裡面嘅安全嘅制度裡面發生咗啲問題啦，或者係因為地盤都係判上判啦，究竟嗰個監管上面有冇出現咗問題咧？點樣確保安全地施工呢？這個位呢其實除了發展商或者承建商自己要去做好個深刻的檢討之外呢，勞工處都是責無旁貸的。勞工處在一些嚴重意外發生了之後呢，應該即時去跟發展商或者承建商呢去商討，去檢討返裡面當中出現了個問題，以防止另外一次的意外發生。 嗯，另一個有一些報道提出的問題呢，就是那個報警的處理手法。因為警方就說呢，當接獲報警的時候呢，就說是有人受傷，之後呢就 cut 了線。就令到警方認為呢是只是需要消防和救護員到場協助就得了。但 是之後呢才發現原來是工傷來的。其實這種處理手法在建築業界其實常不常見呢？ 如果今次是屬實的話，其實我們都要譴責的。原因呢就是那個沒有辦法呢反映到那個真實的情況的時候呢，會令到傷者有得到可能延誤救治啦，或者消防啊各樣是沒有辦法拿到一些評估到一些適合的工具或者拯救的方法的。咁而行內呢其實以往一直以來呢都間唔中聽到有呢一種情況嘅，有啲係唔報警嘅，直接車去醫務所啦，或者私家醫院啦，到最後發現係私家醫生得好嚴重，而係即時喺佢哋嘅診所 call 白車入院。即係我哋見到呢啲咁有見過呢啲咁危急嘅情況嘅，所以真係呼籲業界唔好再咁輕視啲工業意外，可能佢哋背後有機會係為咗第一嫌麻煩啦，想盡快處理；第二可能輕報嘅時候係令到自己嗰個記錄咧會良好啲啦，或者係冇引到一啲一啲嘅調查嘅時候又唔需要停工啦。咁如果真係屬實嘅話咧，我哋都係強烈譴責呢個行為嘅。 好啊，我哋翻翻去讲下咧，2022年嘅大事回顾啊，你哋所做嘅，其实今年嗰个死亡意外数字咧，同过往几年相比，你哋有冇观察到啲咩趋势啊？ 其实嗰个意外纯粹睇意外数字系差唔多啊，不过今年嗰、那个工业意外嗰个总数，如果以劳工处嗰个嚟计咧，就26宗，就过咗旧年嘅25啦。以我哋自己嚟睇咧，就系29宗。点解会有呢个分别咧？就系原因就系因为有啲嘅工业意外，即系我讲死亡啊，都系嘅意外咧，系个身份可能东主或者董事，但系都系发生喺场所里面嘅职业嘅场所里面，所以我哋都計埋落去嘅，咁我覺得咁樣先能夠真正反映到嗰個意外嘅情況嘅嚴重啦。咁咁多年都係平穩啊，維持平穩或者高高低低，都只係反映咗一樣嘢，就係我哋個職安做得唔夠，所以即係啲數字真係差唔多啦。咁你頭先提到一個懷疑中暑嘅情況，我哋都想特別派例，就係而家勞工處，因為而家天氣越嚟越熱。咁勞工處就提出咗一個叫做改善高温下工作嗰個暑熱個指引，用嗰個暑熱嘅指數嚟作為一個咧減少工作或者調配工作嘅一個嘅準則咁樣。咁同佢之前可能開口講話想立法咧，已經唔同咗啦。咁據我哋嚟睇嚟係點咩咧？我哋都聽過睇過嗰、那個諮詢會嘅。咁裏面提到嗰個暑熱指數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好難執行嘅。對於現實上嚟講， 點解咧？ 第一 係啦，第一咧就係、是、嗰個中暑佢哋規管咧，其實除咗室外之外咧，係會規管埋室內嘅。即係因為由於一啲室外嘅工作環境可能係唔通風啊、酷熱啊等等，都會令到人有中暑嘅病徵出現噶嘛。咁、所以佢哋規管埋室內係好好嘅。但係問題係嗰個暑熱指數其實係天文台一啲室外嘅監測器得翻嚟嘅數字嚟噶嘛。咁點樣應用喺室內呢？即係室內嘅環境係其實係譬如熱嘅地方，譬如廚房啊、焗爐嗰啲設定嗰啲，如果佢係抽風不足嘅時候，你外面點樣熱都好啦，其實對佢個影響都唔係話太大，因為裏面都一定好熱噶啦。咁呢嘅時候係咪裏冇個暑熱指數嘅時候，裏面係咪唔使規管先？咁呢個係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係，其實每一個區咧都有少少唔同噶嘛，即係佢嗰個天文台收集個譬如京士柏，咁佢睇唔到其他可能。假設機場山跑嗰啲有啲咁露天嘅地方，即係嗰個指數係會差別嘅嘛。佢用30嚟作為一個指標，作為一個指標啦咁樣，咁係我覺得係有會有差別嘅。另外就係話，哦原來僱主提供咗啲咩掛腰風扇啊，或者啲遮陰嘅地方咧，就可以減嗰、那個、停工嗰、那個減嗰個休出嚟增加個休息時間，係減到嗰個你可以工。可以叫佢停工嘅時間嘅喎，咁咁呢個又係奇怪喎，即係話有啲譬如有啲地方冇辦法遮陰噶嘛，即係譬如我哋做扎鐵咁先算啦，冇理由整個帳篷俾佢去遮陰，然之後佢喺個帳篷下面扎鐵啦，亦都係係比較離地嘅，咁去到嗰啲位咁樣點樣去執行咧？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執行上面係好多困難嘅。倒不如加大力度宣传，即系中暑系可以获得赔偿。我相信好多人都以为系冇嘅，甚至雇主或者雇员都好啦。而家劳工处讲紧旧年前年嗰啲数字，讲20多宗中暑嘅个案，里面有情报到嘅，有承认到嘅，但系实际上远远多于呢个数字，而系我哋冇报到，或者系啲雇主拒绝承认，或者系雇员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呢个权益，咁。死亡就更加是一宗都未试过是成功得到赔偿的。就算我哋过往有一个好强嘅个案，就係、是、里面个死亡证里面已经写到明呢，佢个死因呢同高温有关嘅。佢嗰个嘅死亡嗰啲症状啦，即係解剖得嚟嘅症状，其实同中暑嘅症状係一样嘅。但点解最后都唔成立要打官司呢？就是、由于对方就拗住佢本身可能有啲个人嘅某啲嘅疾病咁样。咁呢個位就係我哋嘅爭拗。原來我哋本身有個人疾病，假設係一啲三高咁簡單，即係大家都有㗎啦，或者身體肥胖， okay. 或者係本身可能有心臟病先算啦。嗰、那個個案就唔係呢一種嘅。咁就話啦，如果我哋係有呢啲個人疾病，但就算我哋喺高温下引致誘發， 都有機會影響到，未必攞到賠償。咁到底呢點應該要點樣去改善呢？或者咧都真係要睇下勞工處咧跟住落嚟點處理。時間關係，同蕭市民傾到呢度先，我哋要先休息一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宣布将新冠病毒肺炎改名为新冠病毒感染，下个月8日起不再纳入检疫传染病管理，即是确诊者无需要隔离，亦都不再对入境人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措施。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话，防控措施调整初期可能会出现病例增加，继而引发药物供应不足等情况，内地正是积极准备应对方案，保障平稳过渡。他说目前工作重心由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目标是保健康、防重症，特别关注老年

塑膠包裝是對環境造成污染。近年香港就有一些叫做裸買的鋪頭，意思就是給市民是散裝地購買生活的用品。到底這些鋪頭是怎樣運作，以及這個概念是否值得繼續推廣得更加普及呢？我們的同事朱令君製作了一個專題跟大家講一下。 我哋細個嗰時真係要帶嘢出去買㗎，係買粥啊買面都係要自己帶出去，帶個碗咁出去㗎。我哋以前冇 packing 㗎，一間 由細到大跟阿媽去街市 show 俾我睇賣食品嘅方法就係攞埋。以前我哋就一個鹹水草就可以即係過關啦。好應該高 興下。潮流興復古，以前買嘢唔使包裝，而家又做唔做到呢？在地球的另一边，几年前出现裸买商店，给顾客自己带容器购买赤裸裸即是没有包装的生活用品，希望减少产品包装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咁當時就紐西蘭可能得兩三間，係一個社區啲嘅感覺咯。鋪頭嘅同事佢哋識啦，跟住會傾偈啦，會大家分享一下環保，佢哋會點樣可以做到多啲啊？就諗佢啊，香港其實幾時會有呢？都好想要，等嚟等去都見唔到有啦。咁所以我哋最後都係決定自己開啦。我是 Dora， 係一間連鎖嘅裸賣店嘅創辦人啦。咁我哋大概開咗四年左右。 Dora 的裸賣店在港九新界都有分店，店頭入面會有大桶的沐浴露等等的清潔用品，亦都有大箱的麵粉、果仁，俾顧客自己針、自己筆。如果唔記得帶容器，都有紙袋提供。 攞埋呢一個概念都幾新嘅，一下子要求一定要帶樽嚟，對於好多人嚟講都未必會去嘗試。咁所以我哋提供紙袋係希望俾一個機會佢哋去試下，可能買咗兩次三次，會開始試下自己帶佢嘅容器啦。因為我哋自備容器咧係有九五折優惠嘅。 攞埋產品係按量收費。不落自备容器之后可以磅重，再去收银处俾钱。以呢间裸卖店卖嘅有机面粉为例，每十克系六至七毫子，一公斤嘅面粉埋单平均六十几蚊。呢啲裸卖产品嘅零售价系点定嘅呢？ 冇咗包装啦，亦都冇咗 marketing 啦，咁本身个来货价咧都系比起有包装嘅嘢咧都平咗嘅。咁一般我哋咧参考翻市面上有包装嘅产品啦，希望系尽量会做到比同类型嘅产品七折嘅，即系譬如有机嘅嘢就同有机嘅嘢去比较，鼓励多啲人去买呢啲冇包装嘅产品。系嘅系嘅，你如果要同超市比嗰啲就冇办法啦。市面上賣嗰個果仁個價格，你見到可能有唔同啦。咁但係譬如出邊嗰啲，可能佢係去砍伐個森林啦，或者佢冇俾一個合理嘅錢嗰啲工人啦。所謂你買到嗰樣嘢可能係平咗，但係後邊成個古仔付出嘅代價可能更加大咯。 Dora 就話符合佢哋嚴格要求嘅品牌唔多，大多係嚟自北歐、新西蘭、加拿大等比較注重環保嘅國家。 除咗話好興講緊純素啦，咁仲有fair trade 啊，冇動物測試啊，有好多包裝嘅，咁我哋都唔會選擇咯。譬如蛋卷咁樣啦，咁蛋卷比較易碎嘅，咁佢就會有好多包裝啦。咁我哋其實溝通咗好多次，但有啲產品未必成功溝通到，咁佢未必會出現咗喺我哋度咁樣咯。開頭都唔係完全外國嘅，但係真係好少香港嘅品牌咯。而家其實都比起一開始，我諗都多咗三四倍嘅香港品牌嘅。 大部分產品是外國牌子，價格又比超市貴，會不會只是吸引到中產，得他們才比得起呢？ 暫時都是的，其實都是以中產和外國人為主多一點的。但其實我們有些產品呢跟外面市面就算是沒有機的產品呢，其實價錢都非常之接近，試過最便宜可能是收兩毫子的，買兩塊香葉去超市啦，買一盎香草怎樣便宜可能都要十元八元。 頭兩間分店都選擇開在多外國人住的港島。 Dora 希望透過外國人帶起香港人對裸賣的興趣，最終成功將香港顧客提高到七成。他們之後更加在以港人為主的商場開鋪。 开的时候是希望由浅绿到深绿的人都可以涵盖到，希望个客群是越大越好的，或者纯粹他觉得这样东西好吃，即不一定跟环保有关的其他客人在倾偈啊，或者各样他开始留意到一些环保的资讯，大家会想进步。 据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的统计，现时全港有近30间环保裸卖店，不少位于港岛或者中产地区的商场，不过有一间就尝试打入基层，开在沙田一个公共屋邨的商场里面。他们的经验是怎样呢？ 我们去年刚刚开的时候，很多时候什么店铺来的，不是做生意的，没有胶袋，没有纸袋，有没有搞错，不是做生意的，即有些阿伯拿些粗口骂我们都有的，咁我哋真係，唔緊要啦，你下次有嘅咪過嚟行下咯。 呢間裸賣店由環保團體綠領行動開設，店員 Shelly 見證開業一年幾以嚟街坊嘅變化。 而家啲街坊真係留低啲膠袋、紙袋，折得好靚喎，有啲嚇見到有啲阿叔啊，或者係啲後生仔有嘅，出邊購物咗之後翻嚟洗乾淨，折好咗擺喺個後褲袋啊，咁攞出嚟，哇，好欣賞。 负责这个项目的绿领行动助理项目经理李浩恩说，希望透过教育慢慢将裸卖概念带给区内基层市民和长者。裸卖店亦都透过老字号的酱油、传统糕饼做招来，吸引长者尝试裸卖。 沙田一家店就大概有超过90%的货品都是本地制造或者本地生产，其实始终运输牵涉了环境的成本，老字号的牌子其实他们更加是由细食到大的，我们会 call back 翻他们，其实以前去买东西其实你都可以自己带个樽去买盐，那现在我们只不过将这个东西回归回来这里，令到他们可以踏出了环保第一步，这里到店铺里面的员工都会帮助一些客人去做这些工作，无论是绑或者去量度，有时候客人都不知道譬如多几多磅，即系等于几多 ml 啊，或者诸如此类一啲容器上嘅，佢哋可能未必好方便自如攞啲产品啦，咁我都会帮手嘅呢度。 一 日 100秒。 要做到街坊生意，除了靠老字号和人情味，做不做到平民价先？ 租金啦，或者其实是一个即系日常开支里边嘅成本都比较大嘅，其实。感恩真係有一啲嘅資助，去到令街坊其實佢哋都可以用一個相宜嘅價錢購買一啲裸賣嘅產品咁樣咯。超市始終如果佢哋買一啲大支裝嘅價錢，可能會比較相宜啲。希望啲市民可以知道，始終佢哋都有個保質期過咗嘅時候，有陣時都會造成啲浪費。其實長遠嚟講咧，都可能會有啲使多咗啦。其實 訪問期間，鋪頭嘅麵條或者傳統糕餅都有唔少街坊問價。不過放喺門口當眼處嘅大桶裝清潔用品，反而冇人理過。 可能清潔用品或者手工揀呢啲咧，其實就可能係學生或者係一啲附近上班族啦，可能真係佢哋會嚟買嘅產品就多啲。見到可能啲長者未必好有信心去買呢啲清潔啦，但係呢啲始終呢啲老牌子，佢哋可能細個都有食過呢啲面啊，用呢啲豉油，佢哋嘅信心會大啲咯。除清潔用品係真係冇添加或者用一啲天然嘅物質，咁始終嗰個價錢就會相對係比較貴少少嘅呢個，鼓勵啲街坊可能試下啦。除咗買一啲傳統嘅醬油啊，或者啲面食之外，其實佢哋可以踏出多一步啦，即係可以自備容器買一啲清潔液啊，俾佢知道其實嗰個都有啲佢健康啦、環保嘅成分喺入邊啦。其實呢一啲可能喺佢哋大型嘅超市啊，未必會買得到嘅咯。 以前唔少人願意買冇包裝嘅生活用品。而家市民的消费习惯改变了，怎样可以令裸卖再次流行呢？从个价钱去看，两间裸卖店都认同产品不用包装，来货价比预先包装的便宜，但是零售价就始终便宜不过超市。为什么会这样呢？浸大环境及公共卫生管理理学硕士课程主任钟珊珊认为，与香港的市场有关。 本地制的产品其实真的不多，咁所以咧，我谂入口系少不免嘅。香港嘅裸卖店咧，如果你话嗰个商品比较齐，嗰、那个定价咧相对高，就算最平嗰间我见到咧，比起超市嗰啲街坊价咧，其实都会高20%-30%嘅。外国都高，但系超市嘅裸卖部门咧系贴近市价啦，佢哋攞大量嘅货嘛，可以 攞平啲，但香港啲攞賣店其實大部分都好細間嘅，就算可以減省咗嗰個運輸啊咁，但係其實都未必係可以補償到嗰個差價。 價錢貴點樣吸引到基層攞賣呢？鍾珊珊話：不如反璞歸真，思考下到底乜嘢係攞賣。 其實攞賣一啲唔係一啲新嘅嘢，大家忘記咗原來我哋幾百年以嚟都是用緊呢種形式，只不過就係而家生活太集中啦，好多嘢咧就預先包裝咗啦。任何一個濕街市，任何一個舊式嘅雜貨鋪，你都可以自己帶個袋，自己帶個盒。我哋有好多麵包鋪咧，都可以用攞賣呢一個做法，而佢哋唔需要用攞賣嚟做標榜嘅。 攞賣店引入產品的時候，會注重生產過程是否符合環保原則？零售店這些要求會不會令生產商有更多額外的開支，增加市民攞賣的成本呢？聽下生產商怎麼說。 我是 Grima， 我們店頭是賣香港製造的環保清潔產品。 一般清潔用品很多時用石油製成，再加上塑膠包裝，都會破壞環境。Prima 利用比较天然的材料研发了一种可以加水溶解的番碱，不过他说成本无可避免比超市卖的清洁用品更加贵。到底贵在哪里呢？ 成本的方向去计，化学产品是真的可以做到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因为你买那支洗手液里面可能其实是八成以上都是水来的，只要剩下那些化学的起泡剂掉下去，由个原材料开始，我们即已经做不到化学产品那么便宜了，斗便宜是没得斗的。贵几多呢？那你就真的看看那个品牌在其他的成本那里会是 mark up 几多咯。 店铺卖的环保清洁产品都是香港土生土长，在香港的厂房制成，除了原材料，最主要的成本都是这两个字。 最大的阻碍因素是租金真的很贵，都真的占超过一半的成本的，即我想香港租金贵就真的人人都知道。不可以扩大那个厂房的规模，因为越来越多买多些不同的机器，这些全部都是要地方摆的。 计完成本走到去销售那一步，Prima 有自己经营网店，但是网购难免会用到包装，他在这里花了不少心机， 用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怎样不用胶的。例如我是找到一些可生物溶解的水溶性物料的 packing， 但是始终这些贵几倍啊，即是胶袋其实真的一样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的东西的。生物性的 packing 也都有它自己的 limitation 的，始终是没有胶那么保税啦。 为了彻底不用包装，Prima 就宁愿在环保裸卖店寄卖。有些市民习惯用液体的清洁用品，所以除了固体的番碱， Prima 都会将番碱制成碱液，一桶桶地拿去零售店裸卖。 我们每次买完的话，我们就会送一桶新的去，然后旧的桶就会顺便拿走，回去就会清洗消毒，下一个 order 我们就用重用那些的桶。 虽然有人之前没有包装地卖清洁用品，但是都有一些顾客特别钟情支装产品。 我们有只洗洁精是热爱行山或者露营的人士，他们会喜欢，即是不想一些化学的番碱污染环境，有些支装去买的，但是真的有个胶樽在那里，所以我不是很落力地去 sell， 那个樽都有成本的，所以其实是一大桶这样卖的成本是便宜的。 我是叶文琪，我是环保厕纸品牌的创办人之一。 裸卖店除了给顾客散装购买食物和清洁用品，亦都会售卖其他环保产品。有些产品由废物循环再造制成，当中牵涉些什么成本呢？叶文琪的公司最初为企业提供机密文件处理的服务，咁多废纸始终要有一个出路，他们就想到变成厕纸再卖给消费者。叶文琪话：过程中占最高成本的是第一步回收， 其中一个最贵的成本就是收集啲废纸啦。因为尤其是如果你要做用办公室啲白雪雪嘅废纸咧，其实你 你一般喺街度唔會收得好多噶，你係真係要去啲 office 度收啊，咁所自然而然呢個成本亦都會高啲咯。包括就係可能佢哋有啲係要機密文件處理啦，又有啲咧就係就算佢交俾啲回收商，佢哋都有一定嘅要求啦。 香港本身冇造纸厂，所以佢哋物色咗一间越南嘅厂房，将香港收集到嘅办公室废纸打包去越南做厕纸，再将成品运翻香港卖。咁样一来一回，赚唔赚到钱呢？ 单纯如果销售厕纸计嘅话咧，我哋都有少少利润嘅，但系唔多咯，因为咧，其实嗰个运输成本好重啊。一只四十尺柜嘅废纸运出嚟廿几吨。一隻四十尺櫃嘅廁紙翻嚟，可能係講緊十噸到嘅啫。咁啊，跟住我哋仲去譬如話超市咁啊，咁呢啲零售點計啦，一車貨個貨價好低，形成嗰個運輸成本就會比較高咯。 另一個成本在於申請國際認證。葉文琪公司嘅再造廁紙持有森林管理委員會 FSC 嘅認證，證明森林管理措施符合國際認可標準。 都有啲大機構就係、是。指明希望係用 FSC 嘅產品啊，全球性嘅組織，咁佢嗰個認證係有一定嘅信心咯。對大機構嚟講，當然認證就已經係一筆錢啦，即係可能係幾萬蚊，咁每年嘅認證又有一個費用啦。咁另外亦都根據你嘅營業額有個費用咁咯。 打开门做生意，不是只得环保人士会买再造厕纸。叶文琪说，环保消费者和一般消费者的要求有时会互相矛盾。 我们的厕纸呢没有个别包装的嘛，即是真是环保分子的，他们觉得哎好啊，少了胶袋啊。但也有人譬如说会觉得哎呀，因为香港的天气比较潮湿 啊你这样厕纸受潮啊，各种争议都会有，各种声音都会有咯。譬如说以我们的厕纸定价呢，我们其实有想过是不是要定得高一点的，因为如果你看回外国来的环保厕纸啦，他们可能讲紧一卷都卖成五蚊卷的。但是我们希望真的做普及的，所以就不希望定一个太高的价钱咯。 香港的消费者不单止要便宜，还要便宜靓正。 虽然我们一卷就三个几，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其实呢如果你以长度计算啊，或者重量计算咧，我哋系贵啲嘅。咁啊，真系冇办法嘅成本，惯咗用靓嘢咯。香港嘅消费者啊，佢哋会觉得，其实咁平可以买到啲滑啲嘅，手感好啲嘅，咁点解我要接受一啲粗鞋少少嘅产品咧？咁佢哋唔明白呢个系一个环保嘅代价咯。要柔軟啲嘅，我哋都同廠家傾過，加啲化學品。咁但係咪要咁做呢？咁我哋又覺得唔應該咁做咯。 對比其他地方，葉文琪認為香港嘅再造廁紙市場發展仍然比較落後。 日本市場九成半咧係用 recycle tissue 嘅，佢哋得一浸嘅啫嘛，正正就係用嗰啲紙巴粉盒啊、牛奶盒嗰啲嚟做原材料嘅。而家之前我哋嘅好多都係啲比較環保啲嘅人士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通過教育，等佢哋多啲人去接受咯。一般歐美嘅消費者佢哋唔介意俾個 premium。even 比即係貴少少買一啲環保產品，可能係差少少嘅，佢哋都會接受嘅，就因為佢哋知道呢個係環境嘅代價。 作為香港嘅消費者，你願意為環保付出幾多呢？攞買唔係一樣新嘅嘢，點解而家願意咁做嘅人咁少呢？有啲人話環保產品好貴。随时随地拿着个樽去攞买又麻烦，攞买店创办人 Dora 咁样讲： 要平咧，其实系好决定喺个消费者手上嘅。如果个消费者觉得呢一个概念系正确嘅，佢愿意去买呢个产品咧，咁渐渐地咧，其实成个营商环境都会改变啦。其实好似有机产品咁，随住越嚟越多人去买咧，已经大众化好多啦个价钱。 绿领行动的裸卖店和 Prima 的环保清洁产品品牌分别有慈善基金和创业基金支持，他们都认同资金有助降低环保产品的定价，令产品更加容易普及。叶文琪就希望有政策的配合， 政府采购他们有定的要求，但如果是优先环保产品的，就已经是对整个业界来说是个帮忙了。 另一项的政策会不会更加快帮到手呢？垃圾徵費預計最快明年下半年就會實施，到時住宅和非住宅場所棄置的垃圾都要按量收費。 环保清洁产品品牌创办人 Prima。 大家突然间发觉，哦，我掉垃圾要钱，我咁多个胶樽个个都要掉，或者，我系咪真系可以储埋之后成日攞去特定嘅回收点嗰度回收呢？不如我试下由个源头开始，唔要嗰个胶樽啦。 不过浸大环境及公共卫生管理理学硕士课程主任钟珊珊就有些保留， 征费实际上对中产或者以上的人其实是没什么金钱引诱，可能对于一些真的很低下阶层，他就会觉得贵，会想改变他那个行为，实际上减费的效果有多大呢？我觉得就未必一定很大。 到了今时今日，裸卖可不可以重新成为潮流？环保产品可不可以有更加大的市场呢？他们说最重要是香港的市民怎样看环保的代价。 大家对于那个环保意识是提高了，那自然就会希望用一些产品对那个环境影响是最小的了。我们是有信心那个环保品牌的发展的。 如果你想下几代去享受在地球上面的舒适生活的话呢，生活各方面呢都必须要作出改变，愿意接受多些不方便，同埋比更加高的价钱，即是更加高不一定是高到比不起。如果是家庭主妇，下次买餸的时候带多几个盒就可以攞埋了。 唔该晒我哋嘅同事朱令君，同我哋制作咗专题咧，去分析裸卖嘅呢一个现象啊！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哲学教授暨剑制所写嘅《哲学家的学佛笔记》，一共分两篇，上篇讲离苦得乐的厮杀。下篇讲离苦得乐的修行，法学有好多嘅学习方法，号称百万四千法门。而作者另辟蹊径，从哲学嘅一端搭咗一座桥，跨往佛学嘅另一端，喺理性思考同埋修行方法之间，揾出咗学佛嘅契机。作者自称佢个人并唔系将佛学当做宗教嚟信仰。所以严格来讲，他不是一个佛教徒。他探讨法学的动机是感觉佛学里面有着深刻的智慧，因此可以说是用哲学的态度来吸取佛学的智慧。他认为适合学佛的人至少觉得人生是苦的，想要离苦得乐，那就不妨试图接触佛学，看看能不能够改变一些什么。 这本书上篇的《离苦得乐的厮杀》，作者引述西方哲学家波普尔的否证论，幽默对自我存在的怀疑，康德的纯粹性批判与实践性批判，海德格的现象学，以及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庄子的大自在，以至宋明理学等哲学思想，以口语易懂的方式一一印证佛学理论，探讨佛学的无我以及去我执的精神境界。这本书下篇的《离苦得乐的修行》，指佛学如果没有经过由修行来体会，只是知性上的理解，那就会好像纸上谈兵，偏离佛学的核心思想。 佛学的悟道是属于一种神秘的体验，必须身体力行。而本书作者以他实际的修行经验，具体分享静坐、一念心、正念等修行的方法，以及对生活带来的实际改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哲学家的学佛笔记》，作者暨剑制，由启动文化出版。